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27集，鬼旗。包大人来到城门口，一声吼，将原本僵持的局面打破，也给了方霸一个台阶下，免得老头激怒了赵普，真的做了刀下亡魂。 少爷少爷，老爷真霸气。 城楼上，小包喜拽着包岩的袖子，包岩也点头，随后下意识地摸了摸面皮，黑就是好啊，黑了多霸气啊，如果他爹的脸跟他一样白，肯定没人怕他。 气死我了。 小四子和萧良正手牵手准备往城楼下走，听到包岩的说话，回头看了看他，包岩狠狠一拽城墙。 讨厌，为什么我晒不黑？ 走在前边的白玉堂等人都听到了，表情复杂的回头看，此时包岩正抱着脚蹦的。 哎呀，好痛好痛好痛。 包拯这儿子生得真有趣啊。 虽然包岩好久没看见包拯了，但是知道这会儿有正经事儿办，所以他也不打岔，跟在白玉堂他们身后，随着包拯进宫去了。出乎众人预料，朝堂里可不是文武百官齐聚，连赵祯都没在，就一个小公公出来问了一下，听说包大人回来了，就说进去禀报皇上去。过了一会儿，陈公公跑出来跟包拯道了声辛苦，说皇上不得闲，一会儿再说。包拯心中有数，皇上心情不佳呢。公孙牵着小四子走在赵普身边，赵普突然拽了拽他， 想吃什么？ 吃什么？ 咱俩赶了几天路了，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，你不饿呀？我给你去御膳房拿。 你还有心思吃饭啊？再说进宫面圣怎么吃饭？ 且等呢。 等什么？ 你信不信赵祯至少让这两帮人等两个时辰？ 不是吧，十万火急的事。 等着瞧吧。 果然事实证明，没人比赵普更了解赵祯。众人在朝堂等了两个多时辰，从天亮一直等到了天黑。赵普有先见之明，御膳房的大厨给九王爷他们准备了一桌酒席，赵普带着公孙影卫们，还有小四子和萧良，以及陆续赶到的其他人一起先祭五脏庙。白玉堂等了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就带着喊无聊加渡厄的殷侯和天尊走了。走出皇宫，正遇上从大理寺来的展昭和庞玉，还带着方俊的尸体。展昭见白玉堂带着天尊和殷侯，就猜到估计赵祯要他们等，他得跟包大人在一起，就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，让他帮忙照顾一下殷侯。白玉堂临走，展昭还凑到他耳边， 难得那么闲，不如好好利用下。 白玉堂见展昭笑成两弯新月的眼睛，大概猜到展昭是让他趁天尊和殷侯都闲，吃完饭去探查一下姚记纸铺。白玉堂欣然答应，带着天尊殷侯先去太白居吃饭。点了菜，等天尊和殷侯吃上，白玉堂还出去了一趟。去哪儿？不去哪儿，就回去给展昭送了点吃的，以免那只猫饿坏了肚皮。只是白玉堂到的时候，正看到陈公公端着一个食盒来给展昭，可见赵祯生气也没一概而论，展昭算是殃及池鱼的，所以区别对待。白玉堂伸手拿走了陈公公手里的食盒，换上了自己那个，塞进展昭手里，将皇上给的那点美食都塞给了跟来凑热闹的小五。白玉堂办完事就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，看得陈公公直擦汗。展昭瞄了一眼小五正啃的御膳房做的烤鸭，又瞄了一眼白玉堂给他买的荔枝炒龙虾、冰镇牡蛎，还有鲜橙酿蛋黄， 挑眉，果然还是白玉堂最知道他的喜好。回到太白居，白玉堂端着酒杯，边喝酒边想心思。天尊捧着一个牡蛎，边吃边数落白玉堂： 想什么呢？你好歹好好吃饭，整天喝酒，也不知道你怎么长大的。 白玉堂突然盯着天尊的头发看了起来，随后他伸手轻轻抓起一些，凑到眼前仔细看，皱了皱眉，不解地看着天尊： 你干嘛？ 变色了。 白玉堂看了看外边的日头，不像是错觉，他记得之前天尊的头发是白色的，几天没见突然变成了银色。 嘿嘿，好不好看？比白的灵些。 好不好看暂且不论，不要紧吗？让公孙给看看。 你听他嘚瑟，是因为太白了不好看，所以公孙给他开了点蓝草洗了几天，就变成银色的了。 白玉堂这就放心了，别说，银色的确比白色要好看，而且更显年轻。白玉堂边拿着帕子给吃了一嘴汤的天尊擦嘴，边问殷侯： 你俩听没听过鬼将的传说？ 鬼将？鬼将没听过，不过鬼旗我倒是听过。 鬼旗？ 鬼旗呢，倒是和你说的鬼将有一点点像。 天尊擦完嘴，跟伙计要了两份黄豆面芝麻馅儿的麻薯吃，边吃边跟白玉堂闲聊。 哪里像啊？ 鬼旗就是鬼令旗。我听到的说法是，前朝有个将军被叛军大兵围困在一个山谷里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，那位将军就留下了自己的兵马单独逃走了。 这么没用啊？ 这都不是重点。那窝囊将军逃得慌不择路，失足掉进了一个山沟里，却发现山沟里一大片白骨，有马的骸骨，还有人的骸骨。他爬起来放眼望去，长长的整条山沟前后都看不到尽头，铺满了白骨。 那是个殉葬坑吗？ 这一片地方是一个古战场，以前有个战无不胜的将军，被自己本国的权臣暗算，中了埋伏，被困在此。那位将军带着10万兵马全部自尽，死在了沟里。 10万人呢？傻不傻？与其自尽，还不如打出去。 哎，这里边可有大不同。 殷侯抢了天尊一个麻薯吃，边示意他接着说，自己歇会儿。 带着怨气自尽在山谷之中，灵魂就无法释放。 白玉堂望了望天，显然不相信。 都说了是传说，那位将军对巫术有一定的研究，他让每个士兵都割破手指，滴一滴血在坛子里，收集了所有士兵的血后呢，将自己的令旗浸在血中，再将坛口封了，贴上用自己的血写的锁魂咒，深埋地底。随后所有人都自杀，让血水浸透山谷，这样这10万大军的冤魂呢，就无法升天，无法转世，无法超度，变成孤魂野鬼在山谷里飘来荡去。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 因为不甘心呗，他死了也没放走自己的兵马，只要有一天有人打开这坛子，他的怨魂就会附在那人的身体，同时拿着那面令旗，就能再将10万鬼兵唤醒，到时候那10万骷髅兵就是战斗力最强的兵马，因为不怕刀枪啊。 那后来呢？那个逃跑将军找到了装令旗的坛子。 他本来是想找找有没有财物，而且他还想挖个坑，万一追兵来了可以躲在骸骨下装死。 这人胆子这么小，是怎么当上将军的？ 都说了不是重点了。那将军挖了挖，就找到几块金银。 那个死了的将军故意留下的诱饵，想引人接着挖的是吧？ 可不是，那胆小将军以为发财了，一挖果然挖出来一个坛子，上边贴着长封条，也不知道乱七八糟写的什么，他想都没想，把封条撕了。 于是 那将军的怨魂立刻附了他的体， 再就腥风血雨，一统天下。 嘿嘿，所谓谋事在天，成事在人， 远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附体将军正想拿出令旗召唤他的骷髅兵，突然就人头落地了。 什么？ 因为啊，那位将军的副将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法子，他的副将呢决定投降，保住自己和手下兵将的性命。于是他看见将军逃走，就悄悄尾随，趁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坛子没有注意的档口，从后偷袭砍了他的脑袋。 这还真是峰回路转啊。 那副将提着将军的脑袋，看到那个坛子还有金银，哎，以为是他挖出来的宝贝，就一并拿走了，准备去献给敌军。 那结果呢？ 结果就是敌军接受了副将的投降，只拿走了窝囊将军的人头就地掩埋，将那坛金银赏给了副将，众人撤兵，战争结束了，留下那位附体将军一个人在山谷。据说没了脑袋的尸体整天从山谷的这头走到那头，再从那头走到这头，找他的人头，找他的鬼旗。 白玉堂听后愣了半晌，这鬼将军时运也太低了。 那后来那个副将和鬼旗去哪儿了？ 天尊吃饱喝足，告诉白玉堂故事的结果。 那副将后来回到军营，打开坛子，发现什么宝贝没有，只一面黑色的破旗子，就扔了。就是这么巧，他身边有个随从，原先呢是个算命抓鬼的道士，偷偷捡走了。有传说他后来又回去了一趟，挖出了埋在山外的窝囊将军的人头。至于他要干嘛，没人知道了。之后这事情呢再没人提起。 白玉堂听后觉得匪夷所思，另外还有些可疑。 照你们这么说，鬼旗从来没有使用过了？ 就是因为有人用过一次，不然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个传说了。我们小时候跟随银妖王打过一仗，见过骷髅兵。 你俩说笑吧？ 真的，我俩当时还小呢，远远看到前面都是骑着骷髅马的骷髅兵，阴妖王呢就将我们俩藏起来了，还跟我们俩说了鬼旗的事情。 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了为首的那个将军骑着白马，拿着鬼头大关刀，但是没有脑袋，身材倒是魁梧。 我也看到了。 那就应该不是同一件事了吧。 白玉堂拿出之前鬼将的那幅图给天尊和阴侯看，天尊和阴侯看了一眼，突然傻了。 是他。 对， 你俩不说没头吗？ 白玉堂不解，天尊和阴侯很肯定地指着画面之中的鬼头。 是没头，但是戴着鬼头面具和头盔，就这面具啊，一样一样的。 也是人身马腿？ 这倒没看太清楚，你看清楚了吗？ 看什么呀，才看了一眼就被老银拽进马车了。 白玉堂又看了看那幅图，陷入某种沉思，这跟方霸怪异的举动有关系吗？还有那个鬼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